锵锵奥运行，哎呦，文道你可回来了。哎呀， 就是啊，我在电视里头看你们讲，我说马家辉搞什么不讲球啊，我后来我今天看到骂他， 没 你怎么搞的不讲球啊，真是。 他就会挥五星国旗，觉得是他一香港人很珍贵的一个体验。但是哎，中国队气势如虹啊。 哎，讲哪一个队？ 不是讲哪，当然今天输了两场，但是虽败犹荣嘛。这昨天桑兰你还别说，预测对了。谁就是中国女子体操，她昨天就在这儿说， 对， 就拿金牌啊。本来我没想到啊，因为我想排名第七呢，这一下跑到第一去了。 那小女孩挺好，真的是那几个， 真是这程飞哈，领着那几个，哎呦，看看都跟我女儿似的，不是，就是说太小了， 太小，真的太小， 一个个，但是非常可爱。 而且你光说程飞啊，你记不记得四年前啊？我觉得她样子好像没变过。就跟他十六岁那年差不多，现在二十吧，好像是。 对对对。 啊，你就说怎么，哎，还是那么小啊？看他 体操长不大是吗？ 真不知道，这还是那么小。 条多可爱，人稍微正常一点的没法参加体操比赛的，就是。 是吧？ 对啊， 这体他这个身材 不是，就是你玩不过了嘛。这不过这个看中国这个女子体操啊，我是一句话叫，我们平常说惨不忍睹嘛，他这个是叫美不忍睹啊， 太 吓死人了！你他到那个平衡木上去。害怕，就是怕他掉下来， 真的很怕。 我就觉得他爹妈那真是 就是这个痛啊，就是这你知道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什么叫你支持的。你看一个，比方说别的日本队在那比，你心里一点都不急的。 对， 看从国家队上去，哇， 这小孩嘛，你看，而且我觉得昨天就是光，不是你别说看我们男子体操队也是一样， 是 你也是很兴奋，那一下来的手啊，啪，这个你要架那个双杠多难， 这次最叫人高兴的是男子的单杠。嗯，以前中国的单杠总是不行，哇，这次单杠最后一个， 真好， 你知道这个全场观众不管内行外行，到最后都发现了一个关键点，他们说啊，这个赛场就体操比赛的时候，到最后的动作，全场一起喊的是什么？不是什么加油，就一个字儿，站。站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就知道你要一没站稳，好像扣0.1分，这是最关键也最难站稳嘛。 对， 所以全场一喊站，光跟钉子一样站在那。 不过这次金牌的争夺，接下来几天的体操单项是非常关键。 对， 中国这要是再都拿5、6、7块的话， 对， 这个就是、 没问题。 但这个跟美国争持就很激烈。 所以说看这个体育啊，我觉得你得看故事，跟看电影一样，它里边有卧薪尝胆这种什么爱恨情仇。今天香港报纸出来了，就是那个什么是杨威吧？还有一个什么谁？咱们那李小鹏 啊，叫做厕所誓言呢。上届奥运会不是丢了金牌吗？你都不知道俩大小伙子在 厕所里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哭了两心头啊？ 对啊，你记不记得他们后去上届你们做节目有没有说？ 有说到 写道歉信吗？啊， 给全国写道歉信呢，是对美国的观众最大的打击，因为美国人看最重要的是三项。田径、游泳跟体操，他们多少人学体操 啊？没关系，这个美国队里有个小美女，你注意到没有？ 那个是俄国人，柳晶啊，那个是俄国人。 美国呢，很喜欢吸收移民帮他们干活，就爱搞这个嘛。但你别说美国，你看游泳你就全干掉了吧。那个你看今天菲尔普斯那种那是怪人呢、 我这次对菲尔普斯 他不是个人、 我准备把他以后作为我的一个研究对象。说实在你看我像我这个对体育完全外行的人、我跟你讲实话，就是从这一个星期之前我不知道世界上有这 么一种 你开玩笑 我就跟昨天的叶阳差不多，我不关心体育、但是你看奥运每年我是四年一届的这个 去看这些比赛， 来不能叫来月经来年经是吗？四年一回我投入一次体育狂热，然后又彻底撒开，所以我四年 以后想，哎，这是谁呀、 所以你知道，奥运对我来说的作用就是四年给我补一堂世界体育的课。 那你， 所以我知道菲尔普斯啊，我准备研究他非人类啊，他怎么就能够？我的天哪，那个你看那个， 听说跟水立方的水深有关。 你有没有发现？今天比赛？是所有冠军都是破世界冠军的，破世界纪录的。对，这个不破世界纪录就拿不了冠，基本上是这个概念。 咱中国一个女运动员得第三名，可是也破了世界纪录。 对， 这是为什么？ 水说水深， 我跟你说，我对一个说水立方水深，还有一个说他穿的那个鲨鱼的那个 也有关系， 那早就穿了，不是咱们这儿。 还有那个北岛康介有一招说剃毛嘛，北岛康介剃光猪啊，不是剃光，把全身毛都剃光了。 还有他是早上比赛，这也是史无前例的。原来目的是为了照顾美国的观众，可是你想想水立方的好处啊，非得早上才显得出来。 你要是晚上你就看不到太阳了嘛，这个水立方那个上面是阳光啊，这个跟时间全部是弄好的。我现在最后发现他一个菲利普斯哈、啊、就等于我们全部的跳水队，他八金嘛，咱们跳水队弄得最好也是八金嘛，抵掉他了。 而这个水立方 没有悬念，就跟我们的跳水队一样，至少我们跳水的双人没有悬念。 所以像他这种就属于明显实力超出一截了，对吧？跟咱就说什么心态好坏，我觉得他就属于明显、 哎、没关系， 超你一大截， 不用讲这个。 对， 我跟你说，还有一些队伍也是对上中国队是不用讲心态的，就巴西。 巴西，哎呦，我刚才看了巴西连 我两边跳着看， 对， 一会儿看一看女排。女排那踢的打得多紧张啊，真的是、嗯、 女排那个赛点，哎呦，打到那时候又出现了、哎、又恍惚间老女排那个景象又出现、哎、从15分打到32-30啊。 看女排比赛哈，就马上一个就是历史啊，就马上想起我10年20年在干什么、嗯、而那个解说员，香港的解说员我可真是佩服了，他那个心理治疗啊、嗯、开始他说3-0打个开场红啊，很好，那第一局不输了吗？旁边人怎么办、嗯，观众要多看一局嘛，就多看一局吧， 眼福嘛。 到最后吧，3-2输了嘛、嗯。然后他说没关系，上次世界杯吧跑上来也是输给古巴，最后还拿金牌的。 对对对。但我觉得今天你说国奥啊，前几天不是很生气吗？ 国奥这场 还不错，这场 这场其实还不错了。就坦白讲，我觉得虽然我前天呢，我在博客上还写了气话，说要为巴西加油嘛。嗯。就我觉得那个足协主席那个龙啥， 谢亚龙 。嗯。太不像话。嗯。对比利时那场不是两个红牌下去了吗？那么丢人的比赛，他出来说他称赞。他说这有拼搏精神、 哦、说我们下一场对巴西主要的任务是要告诉巴西我们不怕他们，而让他怕我们。 对，太可怕了是吧， 大家放胆踢。 但结果今天呢，我觉得坦白讲是输了，但是这叫技不如人，也没办法。嗯，但也不算太难看了，可以吗？ 这个我 告别演出了、 哎、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他们， 世界杯就看不到了。 所以我为什么那个男篮的比赛那么兴奋呢？我一路在看、哎、我就在想中国人要改一改了，不要再把足球作为自己的最大的运动了。嗯，中国这次还有希望，要是能赢安哥拉，能赢德国，打进八强，打多打几场跟西班牙世界冠军啊、嗯、这样的比赛，使得全国的老百姓中学生以打篮球为荣，而篮球比踢足球的条件还容易一点。嗯， 地方小点， 要成为中国老就学生体育运动的第一大运动， 乒乓球一样。 要这样的话，中国这个真是篮球真是值得了，这个 真的是 很不错。 因为你也看了吧，国篮 我看了， 我觉得两场都打得很好。 多少年来我们把力量都投在这个足球里，使得足球变成中国第一大运动，误区。 但是我觉得啊，我当然是外行，说外行话、嗯、我就觉得呢，中国人过去我老以为啊，咱们讲究跟人保持距离。嗯，你看就是离得远的都还可以，怕的就是离得近。 对， 你想篮球就比足球啊离得更近。你看中国足球踢啊，我就能感觉到，当然我也是听人中央台解说嘛、嗯、就是说我也是感觉到好像就是他不太爱紧逼。 对， 他老是跟你保持个距离。 中国人爱和平吧， 他不是 从来就不跟人直接打 吗？爱和平给人两张红牌。 不是咱们的路子是什么？你看、哎、还真是中国人，就是说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呢，就不到最后的时候，就我不会挺身而出。就是说你看，就是那个我看中央台就说嘛，说你怎么不紧逼呢？他拿球你逼一逼，你到他身边你都不用做动作就阻了他传球了嘛。但是我们不这样，我们远远看着他，看着不行，算着飞一身就过去了。 也没办法，像今天对巴西那个我觉得也做到紧逼了、嗯、也比前两场要逼得紧了一点， 起码逼得住啊。 但是没办法，我看到巴西基本上是打热身赛。 我跟你说，巴西是没有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。 真的，你看了吧？这真的是很悠闲。你看小罗跟那个着陆那个马切洛，嗯，就两个在那边那么窄的地方，啪啪啪啪就自己在传。 你说，既然足球寄托了这么多民众的，他差不多就是除了股市、楼市以外，中国人就最关心足球了。那政府从关心民意的角度，也应该另外开一个思路，就中国足球是不是需要一个彻底的改？能不能允许私人成立足球？ 就我跟你说， 能不能就是彻底把它作为一个改革的市区啊， 就把整个东西全打掉。 对，就现有的体制是根本不能用。 但篮球呢，你是刚刚说的对， 对， 但篮球有希望。你比如说像这两场对孟巴那个就不用说了、嗯、那打得很好。那像昨天那场呢，我觉得其实也是到后来后继不进， 后劲不济，而且那个我觉得 体力也下降，策略上也有点问题。但是篮球你倒还有一点，就是你万一打得好的话，他可以去 NBA 打球。这个对很多运动员都是说实在话，也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。国际化 ，NBA 大量的用中国球员是扩大它的广告市场。 对， 中国人的爱国是有意姚明火箭队一直当做我们的国家队支持了。 没错， 我觉得这 对不对？ 是这样， 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啊，不是看国籍的，是看脸的。 嗯， 郎平现在带着美国队来啊，只要他不跟中国队打， 我们也 咱就当他主队支持了。 所以听说那个中美篮球赛，那个 NBA 的那些那个高层们都乐疯了。 对， 他太高兴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特别好看的一届奥运会是吧？但是当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，咱们也得念叨念叨。最近在网上也有一些争论，听说还不太爱上说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不能说的。现在咱们中国人都敞开胸怀了嘛？ 是。 不是有那外国人躺那儿，咱警察就让他躺十分钟，然后很礼貌的把他带走嘛？对吧？ 对，因为保护他，否则老百姓要打他们了。 没错。 对。 藏毒，你在北京能藏毒？ 真是一点都没有。 但是也有些事儿呢是。得了一部分人的心，但是另一部分人也不高兴。 嗯， 就是说外国人都说咱这开幕式是史上最牛的开幕式嘛。 不， 这几天你知道，香港报纸叭叭叭都头版头条。我给大家看两个小朋友，我们来看这个照片啊。一个小朋友你很熟悉，他的名字叫林妙可，就是开幕式上啊表演唱歌的小朋友，他九岁。旁边这个小朋友呢叫杨佩仪，他七岁。那个天籁般的童声啊是出自他的这个喉咙，而这个林妙可呢小妙人啊，他等于是一个表演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，甚至说张艺谋都不知道，说是不是当时林妙可就所谓假唱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小姑娘也不知道 他唱的，张艺谋是接受访问的时候是这么讲 的，自己的声音 说他当时唱的时候他自己是听不到现场声音的，这是张艺谋的说法。 但是音乐总监陈其刚，我也闹不清陈其刚什么意思。就是说，他就往外说、 这个、在电台访问讲， 电台访问，后来美联社又向他求证，是吧？他又说唱歌的那个声音是这个 杨佩仪 小朋友，不是这个林妙可。而这个林妙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，也没提这个事儿。这小女孩就说很光荣啊，也没提就说是谁唱的歌，咱不知道这个林妙可他知不知道这事儿。所以这家伙。就有很多争议了， 这里面还有几个问题啊，就是陈其刚的说法呢，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因为这个很明显呢，首先呢，很可能违反了国家法律的，因为国家是规定了，就是不许假唱，这其实就是假唱，就现在不是很多电视台的一些节目都说有假唱、 有规定的， 有规定的，这其实就是假唱。 前两年不是一直在打击这个假唱运动、真唱运动吗？ 对，这基本上是个假唱。你说光对嘴型没问题啊，这种大的场合其实对嘴型是很常见的，就比如说我唱了，但是播的呢是我的声音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现在没试过这样，在这种国际盛事，奥运要讲诚实要讲正直的场合搞出这样的事儿来，那这效果呢就相当于你们说把我们三个请上去来唱歌唱祖国，出来一把天籁般的女 声的声音，莎拉 布莱曼，对，你想象一下是什么效果。基本上就这样。那后来呢陈其刚的讲法呢，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，主要是因为他说呢有领导看过，就觉得呢哎这个林妙可声音不行，杨佩仪呢样子不好， 说这个样子 这么组合一下， 说这个形象不好，说是什么呢，说大概处于换牙期，这个牙口这儿有点参差吧，还是说这个 是 牙，传出一句话来说什么这事儿关系到国家利益， 对， 所以说 损害国家形象。现在这个杨佩仪的照片呢在全世界的大的传媒上都印得很大，他倒真的很出名了。然后各国的这种评论员呢都在说他很漂亮啊， 很可爱， 他说这个小孩很可爱。为什么说他不可爱，他怎么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形象？反过来说，你有人来说这样的人会影响国家，这个行为本身影响国家形象， 就这个事儿影响了国家形象的。现在反而是， 但是呢，我就觉得哈，就是像我也是在这个中国搞电视多年的人啊，我就跟你讲，有些事儿啊，最好别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啊，换句话讲，我也不怕你骂我，要是我，对吧？ 我可能也会选择一个林妙可这样的形象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说我跟你们学了点，有一种叫意识形态正确、政治正确，就是说我当然知道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一个逻辑，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美丽的，就像有的网友说， 可是这杨培有什么问题呢？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牵着他的手带来的，对吗？但是呢，在对这个长相方面啊，我们大部分人世俗的来讲，实际是生活在偏见和成见当中。比如说，我绝不会跟你承认，说我选择《锵锵三人行》的女嘉宾是看长相。对吧，我要这么说，那我不就是歧视了吗？可是实际上呢，电视台里头他真挑的话，他还是挑一个就是世俗标准。 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， 他这样好看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做可以这样做，但不能说出来。 我不愿意承认。 我跟你讲，但是呢，好在陈其刚不是像你们这种想法。陈其刚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后来大很多网友骂他嘛，但后来美联社访问他说，说为什么要主动这么揭露这个事儿。他说呢，他觉得对杨佩仪太不公平，他要把这事儿说出来。从这我就想到，我退一万步想，就算我同意你的说法，但退一万步想，电影里头一个演员用配身替身演员，这个名单也要有的，替身演员的名字也要出来的。但是这个事儿，这个杨佩仪如果不是陈其刚这么出来讲的话，他的名字那天那么感人那么好听的一个歌声的是谁唱的，我们就永远都不知道。 然后人家就采访了这个杨佩仪，然后那小孩说他很满意了，他的声音能够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出来，他很满意了。他越讲的满意呢， 你越难过，越难过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就是让我最愤怒的是什么，你刚刚说的完全同意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呢老被两个字困惑，什么字呢？叫做正面。我们要营造一个很好很正面的形象，乃至于要做出这种事儿，结果忘了一件事儿，忘了什么事儿？正常。就你从正常的角度来讲，这是不对的，这么做这么组合是不对的。但正常包括什么？就一个小女孩唱歌很好听，样子也挺可爱，只是在换牙。大国崛起，13亿人崛起的大国，容不下一个8岁在换牙的小女孩吗？ 不是， 这个老狼边上那个小女孩还在挖鼻子也没事嘛？ 哎，不是，据说那 设计动作，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张艺谋导演真是费尽了苦心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小女孩就是导演让他去捣乱。我就知道，因为呢，过去我们总是批评， 对，我知道那个是故意， 搞什么演出都把咱们孩子弄得太正经了。所以张艺谋导演呢是想活跃一下，就你要应该表现出孩子，其实孩子也是 在演，他挖鼻子呢是 演调皮嘛， 对 对吧？ 那是预计中事儿。 但是那几个脚印呢？那几个脚印是 脚印的问题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也讨论过，不是脚印呢？有报道说，就是也存在造假的嫌疑，就是说 就是造假， 上空的那个脚印是真的，然后别的是用事先的这个视频，这有可能啊，是这个演出太关键，太怕出错了，所以呢，而且呢，还有人说当时天空啊有这个禁航，为了这个保安嘛，所以呢，据说也真的往天上打了，但是这个画面用的呢，据说是视频事先做好的这个信号。这个问题也引起争议， 而且那么事先做好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烟花 不是 放上 画的， 就画上 画的，这个问题在哪？ 这个有点做过头。 这是而且张艺谋自己也承认的，他很快就承认。但问题就是说，你这个东西呢叫实况转播，如果你这个东西是做过的东西，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会介意的，你只要在片子出来的时候打上此画面经过人工处理。就等于说我们现在在直播节目，我们能不能够说这什么叫直播吗？ 就是说我们 第二天中午，是什么对不对？ 第二天中午我们重播的时候 早 就必须打， 我们会剪过嘛，因为我会处 理 过嘛，你实况直播的定义就是你此时此刻实时的在那个地方发生这个事儿，我让你看。 张艺谋说 时间够了，我给你们看一段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就说这个开幕式，美国 NBC 看到的这个观众啊。说美轮美奂，咱们那天还发牢骚说就这个导播 好吗？ 这个转播失败了嘛，就是把那么好的一开幕式没看到什么好的正确的镜头，对吧？哎，减弱了它的效果。所以这几天网上也说这事儿，然后有人呢就把这个美国，因为美国 NBC 晚了12个小时，所以呢他是不是 剪过了已经？ 你知道有些场面有些截图，咱们真 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， 跟我们你没看到过，你现在可以看一看， 所以人家看的好看点。 但这是开幕式当中一些小浪花， 总体总体是非常好， 总体瑕不掩瑜。 张艺谋说100分，现在最多也是98分。 对，这个这个老鼠屎搞坏粥。 你说的严重一点呢，是有些这个讲国家形象的这些处理的方法本身反而对国家形象不利，但是要是讲轻一点呢，其实就陈其刚不会说话。因为他说什么，他说那个声音好听的女的形象不好，你要倒过来讲，你要讲那个形象好的女孩子声音差一点。